好的，安静的，请一下，我们开始了啊。来，好，小凳子的姊妹，好了，现在我们赶快，谁？你们桌面上的那个签到，你们现在还没有做，你们马上现在做好吗？我们今天就说回来了。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那名单里面，就是说你没有报名，请你今天在结束之前跟王东沟通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学生编号。学员编号，所以如果你没有学员编号，就算你没有报名，请你跟今天跟王东沟通，然后我们会按照你这个出席率三次，如果你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发出席证书给你。那如果不管你要还是不要，我们还是发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签，那就是在我们不会去 approach 你。好，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再谈这件事情哈。好，这次还是有考试。所以牧师迟一些会给你们那个什么时候会考试，然后你们要报名，然后这是我们仍然会有考试。好，好来，我们有没有带昨天的那个讲义过来？还有吗？昨天的。Just take one pen and that's it. Put it down. Just take one. 没有来。 没有来没关系。好 ，enough. Done. You got a pen. All done. All right.好来，我们现在这样哈，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开始之前的话，我请杨健你就出来，我们现在有个合照，你直接在前面就跟我们每个人拍，我们每个人向着他。好来，我们先照个大合照，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拍照，我看一下。看看，可以吗？ 要椅子吗？ 不知道， 就是前面这一排，前面他们找不着。 你看见我吗？ 看不见。 我呢？ 拍两张呗。 好吧，等一下 啊，看不见你， 好，兄弟，谢谢你了，辛苦了。好，来。可以吗？ 动起来，它是一个 old 的设施。好。 好来，我们请打开《哥林多后书》13:5来。零后 ，Second Corinthians。13:5。好，每个人请翻开圣经13:5。昨天，还记得到哪一张桌子了吗 ？Which table？ 好，到你。好，请你们那里一个人站起来给我们念。 Jacob， 哥林多后书13:5，你们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从最主要的 不是可信的比较有利，他就要在人家心里面自作。 好，谢谢，请坐。好，我们一块念好了。你们翻开圣经了吗？ 圣经呢？ 好 来，好来，我们小朋友跟青少年们可以念英语，我们一起念来，一二念。好，还是这堂课就有堂课，也是我们要自我省察跟自我反省 ，self examination and self reflection。不要看左右，不要看前后，看自己，看自己，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对这方面的认识，跟我们信耶稣的信，信耶稣的耶稣。好，来。我们回顾一下哈，你们昨天的这个后面，我有叫你们写什么吗？昨天我都忘了，有没有写什么？还没有，是没有总结一些些总结吗？ 写了， 写了哈。 我写很多。 好，就业个人学习心得哈，这里来。好，我第一堂课讲到眼见为实，讲到人的理性，理性。就是 mine。 好，这第一天哦。然后第一天我重点就是眼见为实，信心不是眼见为实。 Faith is not seeing and believing. Seeing and believing, that is not faith. 不是信心。好，昨天开始跟你们讲情感，情感。好，这个可以说 emotion, feeling, 还是 feel, 就是感觉，还是情绪、情感。那我昨天跟你们说，情感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它常用的，还叫什么字吗？叫英语 affection, 是 affection。所以我们说 Christian affection, Christian affection, 这个字出来就是指向是基督徒的情感。好，我昨天还是回得去，我还是思考我自己所讲的话。好，我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我要负责哈。我觉得我有一句话呢讲的不是非常清楚，我担心兄姐妹混淆了，就是搞糊涂了，因为我的责任重大。我要常常学习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教导神的儿女，所以我这方面要再澄清一下。我昨天说人的情感犯罪堕落过后来得更严重，我很清楚我讲过这句话。那我担心弟兄姐妹会误解，认为是说我们之前已经是严重，然后犯罪过后，人类犯罪过后更严重。那我要去 rephrase 这句话，我要去稍微解释一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的理性、情感跟行为，就行动、意志，全都是完美的、完全的，明白吗？为什么？基于圣经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现在打开来，我要稍微解释，不然的话我担心有些人会confuse， 或是说我这里教的不是很正确，因为我必须教，对我自己所教的要负责，我在神面前需要负上双倍责任，所以我常常求神帮助我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教导神的儿女。一章三十一节这里说 Children, have you opened your Bible?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你还记得吗？这里有好好好好，最后一句三十一节讲的神所造的一切，神看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那这个非常好有指向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神所造的每一样事情都非常好， very good, very good, not just good, very good。 然后第二个层面，因为这个是人神称上帝造人说是最后一天，所以呢，第二个层面解释说，它指向最后一个，它所造就是人，人比一切所造的都是特别好的，甚好，明白吗？所以有两个层面的解释。所以我昨天这句话，我觉得，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人的情感、人的理性，神所造的我们都是非常好。但是当人一犯罪过后，就是亚当夏娃违背神过后，罪恶进入人的生命里面，他开始扭曲了人的思维，人就变成笨蛋傻瓜，这是真实的，人没有办法理解到真理了，人就变成愚蠢愚昧，所以人的理性被扭曲了，因为受了罪的玷污。那情感也是一样， 人的情感也受到罪的影响，完全被破坏了。本来我们有好非常好的一个情感，现在成为一个非情感受到玷污了，所以我们这情感呢就受到最完全的影响，不是一部分的影响，是完全的受到影响，被玷污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很困难，因为当我们处在这种的情况当中，我们的理性思维被扭曲，然后我们的情感被玷污了，所以我们产生出来的意志 view 就会有问题，明白吗？明白吗？所以才产生许多的假悔改，才产生许多的虚伪的信心，这些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不是神给我们的，因为这是人犯罪影响我们思维，影响我们情感，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行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志就会有不合乎圣经教导的意志，所以这是人的问题。好，我这里解释了，盼望大家可以清楚。其实有没有人记得我讲这句话？有一个记得，所以我这方面要去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有误会。因为我回到去，我还要去重整我自己今天想过我讲过什么。好。你知道吗？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我所说的，我求神特别让我带着敬畏神心，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为我祷告，因为站在你们当中去讲道去分享，这个责任很重大很重大。好，来，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题是总结了，也是所谓昨天王东讲那个词句，就是tips for exam， 怎么说？ 考点。 好来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忙吗？来，你们需要笔吗？有笔吗？拿了好，还有吗？没有了。这些需要吗？这些需要吗？ 需要。 选择一支就好了。来，其他我要收上来先，暂时。好，这些。好，一人一支就够了。你需要这么多支，除非你到了个博士学位，你才需要这么多支哈。先暂时这一支就够了哈。 那楼里需要 underline。 好来。现在你听就好了，来啊，因为我们争取时间，好，谢谢你们的合作，这个也是一个强调，谢谢你的合作。好来，我们看昨天我跟你们说的 ，Christ is the ultimate object. Children, can you write it down, please? Object of faith. 基督。是我们，我要强调，基督是我们唯一信心的对象，唯一 the ultimate object of faith， 基督是我们唯一信心的对象，唯一信心的对象。好，这个必须搞清楚。我从这里给你们看到西门这个人，他信耶稣说，你还知道他怎么信耶稣吗？西门自己信，有没有看见？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信的对象，信心的对象一定是要基督，不可以有其他的。所以 Christ is the ultimate object of faith， 这是第一个信心的对象。好，来第二。那因为我们的情感严重的受到玷污，非常非常严重受到玷污，所以现在我们本身呢需要去理清楚，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解决。我昨天给你们到下差不多要放学之前，我给你们知道是说要怎么样去解决我们情感的一个大意，这个我们情感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真理来主导我们的情感。 We need the truth of God to dominate our affection or emotion. Truth dominates affections. 好，我给你们两节经文，你们还记得吗？约束跟束腰。 以弗所书 对，以弗所书几章几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四 ，Ephesians chapter six verses 13 and 14。好，你们这些如果有你们写下来的话，就方便你们记得这主要的这几点，因为上了很多都大家都忘。哦，不要忘记了，这很重要。所以呢，要真理，要用真理来成为我们当带子当束腰 ，fastens on the belt of truth。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是腰？腰是人的中心，是整个力量的源头。所以我们要真理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源头。然后一些经文是在哪里 ？First Peter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这个是提到说有关这个以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 ，girding out loins of your mind， 就是要以真理来约束我们的心。First Peter 第一章十三节。好，你们记得昨天我跟你们谈的人的情绪。人的感觉，也包括了人的欲望，还记得吗 ？desire 欲望，我今天要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哦，欲望。好，大概是这几点，你们记起来。好，现在我就要进入今天要跟你们继续谈的事情。好，预备好了哈。我们来看基督徒情感的圣经原则The biblical principle of Christians affection， 基督徒情感的圣经原则有三点，然后有个结论。好，我会问你们，圣经怎么说基督徒的情感？好，在这里我需要一个重要前提，我昨天已经提说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是一个理性化的人，还是完全绝对是偏向那种情绪化的人？没有办法，我们很善变，人因为是人，神造我们是人。好，有没有办法我们完全把理性隔开，然后情绪分开，跟我们隔开？没有可能。好，我们是说要到信主说，哦，我现在信主了，好，所以我要把我以前的理性给丢掉，然后先把情感丢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要不要找牧师动手术做 surgery？ 不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的困惑跟这困扰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神就要用一个方法来给我们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要求，在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的情感跟圣经原则要怎么样去理出来。好，准备好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affection， 第一个来。基督徒，我这个是说基督徒啊，不是说全部的人，是单单基督徒信主过后，基督徒要怎么面对他的情感？基督徒的情感 ，it must begin from God， 从神开始。好，换一句话说，没有信主的人，他的情感从什么开始？对，从自己开始。如果我问你，没有信主人他的情感是从什么样地方开始？从自己开始。但是基督徒的情感要从神开始。Christian affections begins from God， 这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源头 ？Why？ 创世纪第一章26-27讲什么？创世纪第一章26-27，神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我们回到源头 ，we are going back to the original why because God created earth， 所以我们找回他。所以其实你们还记得吗？ 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是一个 newborn baby， 他是一个新的人，重生的，我们叫重生。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出世的婴孩 ，newborn， new creature， new creation。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回神，包括我们的情感，这个也跟着我们理性一样。如果我提到说基督徒的理性的圣经原则也是 begin from God， 从神那里开始的，一样的，明白吗？因为这理性跟情感是没有办法隔开的。好， begin from God。 来，第二，如果你们要知道是说 Genesis 创一章26-27，Genesis chapter 1 verses 26-27， because God created us， 神创造我们。我们回到我们的造物主的源头，让我们思考一下。Genesis chapter 1 verses 26-27。好，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从神那里开始。我们这样回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开始，我们就会跟我们以前没有信主时候的理性跟情感做了一个区分，明白吗？我们开始有一个 separation， 因为以前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是从我自己开始的，有可能是从我自己开始，有可能是别人影响我，我成为一个开始，也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分的。但是信主过后，信了耶稣过后，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的情感，我的理性要从神那里开始，不是从我自己，或是别人影响我。因为如果他是不信主的人，我们说他会跟你洗脑，你听过吗？洗脑，然后他会跟你动手术，给你一种假的情感，一种是不合乎圣经的情感，我们就接受就完蛋。好，第二 ，since it begins from God。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 ？Yes, it must end with God. 以神为结束，以神为开始，以神为结是这样写吗？结束。基督徒的情感，基督徒理性，从神开始。然后以神为结束，好，以神为结束这方面呢，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以神为结束 ？What do you mean by end with God？ So die when you're Christian. Die when you're Christian. Okay, good point. We find fulfillment in God. 这个是比较。一般的解释 ，fulfillment 应该是说在神里面成就一切，但是主要因为这个是情感，这是理性，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解释。但主要是提到是什么 ？contentment， 在中文是说，满足是吗 ？content，I'm content with God， 满足，来 ，I find contentment in God， 满。啊，因为我要两个语言帮助一些小朋友们，所以我有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以神为结束 ，end with God， I mean I find contentment in God， 在神里面我得到满足。好，这方面的话呢，你们大家如果有听过这个魏敏斯特小料理问答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What? 人一生所要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两个，人一生所要目的是什么？第一，荣耀神。Of man， To glorify God， 然后第二，以他为乐，以神为乐。好，这个就是情感， 然后直到永远。 What is chief end of man? To glorify God, the first one, to glorify God. The second one, to enjoy in him, to enjoy in him forever. 那个就是我们的满足， that is contentment. 明白吗？好来，我们现在要去想想这个事情哈。 你怎 么写？To glorify God. 第一个是 to glorify God. Number two, to enjoy in Him forever. To enjoy in Him forever. 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好，大家都很熟悉。那从神开始，以神为结束。好，理性，理性，主要理性。好，什么样能够我们从神开始？借着什么？神的话，真理引导，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什么样 dominate 我们的理性？要什么？要真理引导着我们的理性，然后我们的情感也是要真理来引导着我们的情感。所以当我们觉得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得到不公义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心里很难受，这肯定是有，每个人都会有，因为我们是人。好，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这么伤害我？啊，夫妻之间就常常这样嘛，早上也是这样，下午也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半夜也是这样。那我这么这样爱你，为什么不爱我？哦，没完没了哈。所以啊，孩子也是这样，爸爸妈妈你不爱我，爸爸妈妈我又赚钱挣钱也很辛苦，你说我不爱你，我怎么算是爱你呢？哦，所以觉得不公平的对待，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如果常常纠结这种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们活得很苦哎，对吗？是活得很辛苦。那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抒发我们的情绪，这肯定我们可以要抒发我们的情绪。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基督徒的情感不能够常常是说我要抒发我的情绪。你知道有时候妻子跟丈夫抒发他的情绪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呢。然后呢，丈夫去上班了，还不断发语音呢，还要听呢。晚上回去你没有听我的语音，再重复一遍，好累哎。所以我说哈。有时候我们要学习，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没有办法发泄，这是就是我们人之常情，就遇到事情。那我们要怎么面对？我 begin from God, or end with God, 在神里面得到什么满足，以他为乐。是，我知道这个很难，很难，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信主，我们不会这么想的。主因是你对我不好，我不给你死，我不做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是吗？是吗？是这样说吗？好，就是呢，我一定要报复。我不报复，我不是我不姓许。啊，这个加强这个解说。You sneeze at the right time.那我就告诉你们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人以前没有信主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信主过后，我们还是有这种问题，明白吗？你信主过后马上就成为一个完全圣人吗？有没有可能的事情啊？没有，每一个保罗也是这样，要经过一个挣扎，很长的一个挣扎，有些人很长，有些人很短，是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种我们神要告诉我们说 You find contentment in me, 我会为你伸冤。 What else do you need?What else do you need? 好，我一般如果在讲课，我会用一些例子哈。如果我讲到我一般不用，然后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原因的话呢？这个是另外一个的学习，以后跟你们分享。那有位弟兄哈，他在念书的时候呢，他在念神学的时候呢，他确实呢遭到一组人对他误解，结果呢他没有办法承受下去，因为。他也不想找事情来叫去争辩，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几乎整个神学院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弟兄是被这一群人去攻击诽谤 accuse, 就是 false accusation, 怎么说 it was a false accusation, 是 是错的，就是诬告他。好，这个学生呢，当时课这件事情影响到去学务主任了哈，然后学务主任警告，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有权利 expel you from school， 我要开除你。好，这个弟兄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哭了。 好，他怎么样？你不能说，因为连学校的这些主任全部都相信，没有人能够相信他，所以解释也没有用。那这个搞到很大件事情，也几乎他没办法毕业。好，这个弟兄他最后只有祷告，只能跟家人、跟妻子、孩子说，啊，只有祷告。这妻子、孩子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是他自己本身经历的事情，你怎么诉说？他们只是听，明白吗？所以听有时候是个，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们要听，他们要理解的话，其实很困难，因为经历这个事情是那个本身这个丈夫、这个弟兄、这个父亲嘛。好，交托给神，祷告交托给神，结果那个时刻呢要毕业了哈，要毕业，终于毕业了。好，事情没有解决。毕业过后，这神学生还在留在学校一段时间的哈。神怎么替他做事情，你知道吗？这一组人遭到别人双倍的 false accusation 对待他。这一组人哈，不是一个人，因为一组我跟你说一组人嘛，所以这一组人同样遭到别人对他双倍，他给这个神学生的这个困难 false accusation。 所以这一组人的话呢，有一些呢就没有跟这个弟兄道歉，就只有一个弟兄，他跟这个弟兄在他面前道歉，他说我其实当时是有意的毁谤，然后搞到你这么多，受了这么多的创伤，然后他跟他道歉。好，这个弟兄其实跟他说，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已经忘记了。好，就事情就算了，但是这个神怎么对付这一群人，包括这个弟兄哦，然后神很严厉对待他们。搞这件事情也办，那个主任呢也知道自己做错事情，连这个主任也跟这个弟兄道歉。主任呢，白人跟黄皮肤人道歉有可能吗？很难呢。他一个主任，这个是谁？学生哦。好，要拉脸皮拉下来。然后结果秋天，这个学生要去侍奉，要去牧会了。这个弟兄在他面前又再来一次，哭了两次，再跟他道歉。所以不要开玩笑。所以我跟告诉你们，我们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那是肯定的。但是神如果做事，其实这个弟兄可以做些事情的，但是他相信神会报应，神自己会为他伸冤，所以神自己来做件事情。好，所以我跟你们说 ，We find the ultimate comfort in God, Amen。我们真正得到满足的是在神里面。好，这是我要提的第一个，从神开始；第二，与神为结束。好，第三，圣经学者从圣经里面理出来。We have to rightly.We have to know. Okay. Oh, 我写这个表，先写孩子的英文先。我先给孩子知道 ，We cannot know other things.好 ，We cannot know other things rightly without knowing God rightly. 就 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一切的东西，除非我们有正确的一个知识，对神有正确的知识，清楚吗？那就是说呢，我们不单只要认识神，我们还要正确的认识神。当我们有正确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认识一切所有的东西，因为这神是智慧的源头。Go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所以我们 we cannot know other things rightly without knowing God rightly. 这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会帮助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所以我告诉你们，我强调很多次，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我说我们要认识神，但是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神。当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一切事物，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跟处理了。所以我知道说这件事情神替这弟兄伸冤，所以呢他不做，然后让神来做。所以 know God rightly， 其实他有本事去自己处理，但是他不要，他相信神，然后神自己来做。那神自己来做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神怎么为这弟兄来到伸冤，啊，就是我要跟你们谈的。好，这是第三件事情。好，为什么我们要 know and knowing God？ 那为什么？这跟理性什么关系？我回到去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当神设计、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设计这个人的时候，神设计这个人的 mind 理性，还有神设计人这个 affection heart， 这两个呢一定要connect together， connect 怎么说？ 结合 在一起。神没有说你有这个 mind 的这个你的理性跟你情感是 separate 分开的，没有。我的理性跟我的情感，我的情感跟我理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明白吗？这个是神的设计。 God's design human mind connect with human affection， human affection connect with human mind， 这是神的设计。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 and we have to know God in the right way，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神，以致我们的理性有正确的对神的知识，我们的情感有正确对神的认识。那最重要是什么？它的 result， 它产生什么？产生 produce 我们的 view 意志，这个很重要。好，要怎么知道这个人做的事情合乎圣经？你看他所做的，他所做的反映出他在想什么，他的脑袋想什么，然后他的情感在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们的理性加上我们的情感产生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 action 出来，这个是神的设计，我没有办法去推迟，没有办法去deny 否认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begin with God and with God， 从以神开始，以神为结束，然后我们要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知识认识神，因为它影响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以致我们的这个意志有正确的意志出来，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我们的行动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的。阿们。讲完。好，我们一个结论来。基督徒的情感，我说 Christian affection， 要需要有这个以神为开始 ，begin from God， and with God， 以神为结束，要正确的认识神，因为我们的情感理性，我们的理性跟情感产生行动，意志产生行动，这个告诉我们，神做这些事情要经过一个的过程。这过程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 神要做这个事情，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里面，他信主过后，我们先称义，阿们，我们在神面前是先称义， as righteous before God, 称义，应信应应信称义。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成圣，称义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这个称义是神自己做成的。成圣呢是神跟人结合在一起方面来做成，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好，我们的理性 ，our mind。our 情感 affection 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一定 children must must be sanctified 一定要被圣化，一定要被圣化，一定。如果这个基督徒，这个所谓他信耶稣，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圣灵的工作，在他生命里面的圣化，他的情感，他的理性，我可以告诉你，他可能到今天他还没有重生。这个是圣灵，这个是整个圣灵的计划。在一个金星图的身上，圣经讲得很清楚。来，我们看一下经文。神救了人，不是放了那个人在那里等着上天堂。When God saves a Christian, he does not just leave it and stay here until the day I'll take you to heaven. No, 神救了一个人，神就会有一个工作在那个生命里面，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看这个成圣的目的。来，请翻开帖前。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对吗？对吗 First Thessalonians. First Thessalonians. 第几呀、 啊？第几？我们看第四章。好 ，Jacob, I want you to read.第三到第八节 ，First Thessalonians， 帖前第四章三到第八节。好、oh, ，Are you ready？ Okay， can you？ 那我们请你念三四五，然后呢 ，Jackson， 你念六七八。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your sanctification that you abstain for sexual immorality.That each one of you know how to control his body and wholeness and honor. Okay, 来 Jackson. 六七 八。 Oh. Daniel went rest and wrong his brother in this matter, because the Lord is an aperture in all these things, as we told you.Beforehand and solemnly warned you, for God has not caused impurity, but wholeness. Therefore, whoever disgraces, disgraces not men, but God, who gives his own spirit to you. Okay, 来，我们一起念第三节，一二念。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再一次，一二念。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你看，接下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在解释这个成圣，你看见吗？好，来，你说神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 很清楚，在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圣洁，他就要圣化我们，他就要圣化我们。所以成圣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 holy man， 目的 purpose。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要的儿女成为圣洁， 所以可见得我们是没有圣洁的，所以才要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是圣洁，神就不会说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们已经圣洁了嘛。所以就是知道我们没有圣洁，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明白吗？好，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神要透过什么方式使我们成为圣洁啊？透过什么方式？那第一，我们了解目的。Now we first we know about the purpose. Purpose. The purpose of sanctification is a view of God to make us holy. 好，学了目的，我们要看另外一个。Through什么？透过什么？神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他要透过什么使我们成为圣洁？好，这里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只要看两个 two main points。啊，考试会问 ，What are the two main points that God want? How God use these two? What are the things God use to make us holy? 那神要用什么成为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好，来第一个来。好，第一跟第二，其实呢，它的答案呢，就是在 John 约翰福音十七，很好记，十七，一七，来，现在打开 John 17:17。好 ，John， can you read out to us？ 啊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7 verse 17。好嘞 ，Can you read to us? Yes, John. Yeah. Are you John? Yeah. Thank you. 好，到哪张桌子了哈？刚才 ，next table。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好，很清楚。用什么来使我们成圣？ 真理 ，truth， 真理。好，神透过什么来使人成圣？真理。因为我们人的理性跟我们的情感需要真理。我最近刚才跟开始要跟你们说过，真理要主导着我们的情感。The truth must dominate our feeling, our emotion, affections. 好，来第二。除了需要道，需要真理来使我们成圣，还需要什么？ 圣灵。 这里很清楚，因为真理的灵是指向圣灵，圣灵是真理的灵。Holy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Truth。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这个事情吗？救恩，耶稣基督完成，成圣需要圣灵， 施行救赎。 因为他需要使这个人成圣。 Holy Spirit, yes, Holy Spirit. 三位一体的圣父设计一切，然后我们看圣子耶稣基督去成就救恩，圣灵继续施行这个救赎的工作，在信徒的生命里面让他去成圣。所以有个目的，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回到去什么？回到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回到去神的目的，把我们带回去以前，神创造我们还没有犯罪那个非常好的 very good 的这个人，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后会住在所谓新天新地，那个就是新的伊甸园 ，the new heaven new earth。我们不应该住在这个堕落世界、败坏的世界里面，是我们有一个最完美的家等着我们去住，那是神给我们的。神的计划，即便你看到人犯罪，但是神还是没有改变他原有计划，还是一样。So can you see how amazing our God is? 神是多么样的 amazing， 这么样的啊， 怎么说伟大吗？哦，伟大，它是 amazing, how wonderful that our God is。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奇妙，让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 Lord, I want to worship you, 所以我要敬拜你。好，我会问用什么使人成圣？真理跟圣灵，还有很多我们先学主要的，还有目的是什么？使我们成为圣洁。好，结论来，结论。Conclusion. 好，请翻开提后，就是 Second Timothy 二章二十一节。Can you read out, please?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Do you need help? 你需要帮忙吗？OK, 来，好，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我请下一张桌子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念来。 人若自洁，脱离非见识，便必做部分的器皿，是那个圣洁，何可以不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谢谢。来，这张桌子 ，Table 14, who's the next person? 好 ，Eric, can you just facing communication and read out to us? Second Timothy chapter 2 verse 21.Therefore, if anyone cleanses himself from what is dishonorable, he will be a vessel for honorable use, set apart as holy, useful to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ready for every good work. 好，谢谢。好，这结论，整个成圣，成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教可能要教好久，因为这个是成圣的教义。好，我们看一节经文：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器皿。你先看第一句话、我们说这里 有几个语句。第一个语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怎么样？什么叫做、我们要成圣？怎么 ？What you mean by sanctification？ 为什么要怎么样圣化？你要脱离卑贱的事，很简单的，很清楚告诉我们 ，short and clear。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非常简短而且很清楚的，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你必须要脱掉什么？ 老我。 卑贱，对，我们败坏这些的情感，我们这些想报复的，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这种贪婪，我们理性思维那种的肮脏污秽的思想，这种心里面的苦毒，你知道吗？这些我们要卑贱的是我们把它脱离，我们要脱离，我们要丢掉。好，如果没有丢掉，怎么成圣？明白吗？要丢。好，现在你跟左右人讲说，要丢掉才能够成圣。来，没有脱离，没有丢掉，没有办法成圣。神，好，你看，神要使我成圣，我一直保留着这些的罪，我这些里面邪情私欲，这些败坏的，我还是保留着 ，I keep it。Holy， 然后神要成圣，我接受，但是我不要放掉，我不要丢掉，我不要脱离这卑贱的事情，要怎么办？怎么成圣？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圣经给我们什么答案？贵重的器皿，怎么解释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就是圣洁。好，有这样的一个器皿出来了哈，然后神开始要使用，预备行各样善事，为了什么 ？The glory of God, Amen。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为什么他要使我们成圣？ 他要我们，还要把我们带到回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的时候，他造我们是完美的人，才能够荣耀上帝，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阿们。所以这一个是要回到神终极的对人的计划。所以人犯罪，但是神没有，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好，我暂时讲到这里哈，我暂时呢没有给你们先去吃晚饭，因为我还要谈这个属灵的危机，还有要谈一个个案，所以呢他们这堂课才能够吃饭，所以现在给你们五分钟时间上洗手间，stretch your arm, alright, you can, you know,take a break. 五分钟。待会儿就要吃饭。看你丫鬟，你给 一会儿。 哦，好，好的。 一会 儿。哦，说好了。好，来，待会儿 有一壶咖coffee 出来，咖啡。然后如果你们需要提提神，你就可以喝一点。哦，待会儿。好，来，我们接下看来。回来了吗？ 只有把他拒绝了，然后伤心。 收收心， 第二个字。 收收心。 大家安静，好，我开始。 教完这个就可以吃午晚饭。 6点。 Spiritual danger。 你可以往上面一下吗？我没看见你上面动。 是 spiritual danger。 你 上面， 你去往上面一下 吗？啊，上面那个刚才写了，这个全部写了。好，来，我们看三个属灵危机，我们基督徒情感的三个属灵危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它的危机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三个属灵危机，这写不到，你看。 Oh no! Oh no! Emotionalism, 这是。我有 echo 在这里。Emotionalism 中文就是情感主义，就是呢，它是好。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他是 extremely 在这个 emotionalism 的一种人，就是说他是24小时都是情绪在主导着他的，情绪主导着他。这个呢，他有他的危险。所以叫做 emotionalism， 就是说，来怎么解释？怎么知道我是一个 emotionalism 的人？我做事情，我行事为人，我做的每一样事情是凭着我的感觉。我这里也有感觉，我这里也有感觉，所以我一切是从我自己，我 what I thought and what I feel， 全部是以我的情感为主，然后。推使我去做每件事情是因着我的情绪，因着我的情感，我的感觉，我的 desire， 所以这个的事情呢，会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会失去很多属灵祝福。以扫就是这个问题，以扫是很强情感主义的一个人。我给你们看，我会给你们看这个个案，待会就会看。所以 emotionalism is a person who allow feeling。To interpret the circumstances instead of God， 他会用他自己的情感去解释一切发生的事情，他的喜怒哀乐完全由他自己去解释的，明白吗？这个就是 emotionalism 的人，那不好。如果你们学英语的，凡是看到这个 ism 就是不好的，就是负面的。好。要怎么解决这个情感主义的人？要怎么 ？How do we resolve? How do we solve?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emotionalism? 因为他常常用他的感觉，他凭他感觉去解释一切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行事为人全部凭着他的感觉，他喜怒哀乐 every single thing 凭着他的感觉。要用真理来主导，因为他的情感走在前面， emotion goes before， 所以他的情感走在前面，他不是让真理走在他前面，明白吗？所以要怎么解决？真理要走在前面。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刚开始说我们的情感要被真理来主导 dominant。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情感已经被罪恶玷污了，所以我们的情感是错误的，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准确。还记得昨天吗？还记得昨天我给你们那个试验吗？好，我们凭感觉去看见什么，如果没有看见，我们凭感觉，你完全确定你所感觉到的是这个正确的东西吗？所以我们凭感觉的时候有可能对，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错，所以我们需要用真理。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需要用真理，不是用我们的感觉。所以有些人说，牧师我有 sixth sense， 你有听过吗？ sixth sense 还是现在有 seventh sense？我不懂啊，还有什么 sense 出来？神造我们就五个 senses， I don't know where the six and seven come from， OK。 好，第二个。 喂，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Emotionalism。 OK， 来。 真理。 对 呀。 好，真理 truth。好，第二个，第二种人呢，是在这方面的。这个叫做 Stoicism， 你听过吗？啊，中文好啊，中文我叫慢慢来，斯多格主义，斯多格主义。Stoicism， 我算这个，你怎么就全部好的？这是多格主义。哦，斯多格主义不是现在才开始哦，你们猜猜，那which century？ 对，第三个 century， third century， 你的 early third century 已经有了。这种是一种运动，它影响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啊，包括基督徒。所以这个是什么人呢？这种人呢是完全去 他完全排除掉一切的 feeling 情感，他把情感完全的去压制，他完全是属于一种完全 100% 理性化的一个人。所以你告诉他即便他的爱人死了，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这种到这种地步，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压制压抑自己那种的理性，他完全是外掉他这种情感，他不觉得我们人应该有喜怒哀乐，没有这种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他什么东西主导着他？他的理性，他的理性主导着他。然后这种的理性主导着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是用真理，他是用他自己的理性主导。所以 he is this stoicism 是 he in his mind interpret everything not the word of God but his truth his understanding his reasoning dominate every single thing。 所以之前那种是用他自己的感觉去解释一切，这种 stoicism 是用他自己理性去解释一切。所以怎么解决也是这样，怎么解决？ 真理。 神的道。所以神没有创造 emotionalism 的人，神也没有创造 stoicism 的人，斯多格主义的人，两个都是不是神所造的。神造我们有理性也有情感，是结合。好，还有一种人，第三种属灵的危机，有在情感方面，就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哦。就是他 Absolute line 就是呢absolute 它是绝对，它把它的感它的经验 experience 是这个是 experiential people， 它是这种经验化，这是经历的人，它把它绝对化，它绝对化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很可怕，那个是左一个是右，这个是向上的，这个是呢高过圣经，他把他自己的经验高过圣经的启示，所以他认为他自己这样的经验，他这种经历是真实的，而且他把这种这样的经验 put in the very high position higher than the Bible， 明白吗？所以这个很危险。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经验，对，每一个人信主经验都不一样，但是你不要去 absolutize， 就是你不要把你经验绝对化，那就很可怕。什么叫做 absolute？ Bible is the absolute， 只有圣经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去把我们的经验经历高过一切，神给我们经验是好的，但是不要把它绝对化。怎么解决？他要下来，他要降服在神的真理，因为这种呢是彰显出他太过骄傲，他把他自己的经验提到一个地步高过圣经。好，我们好，我给你们好，比如说这本是圣经，我要把他已经把他自己的经验提高过圣经，好，这错的，他要下来，可以不可以跟圣经平起平坐？不能，他要下到什么地步？他要降服，他降服在真理之下，那个才是神所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够高过圣经的权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一本故事书，不是一本历史诗集，它是神的话。好，这第三，好，第四，为什么属灵危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用我们的情感来到帮助我们去信耶稣？我昨天跟你们说的 I feel good， 我感觉很好，我感觉教会的人很 nice，这种感觉，教会每一天的人都很 nice 吗？如果你一天给别人骂了一下那怎么办？还是很 nice 吗？这种是什么？告诉我们情感，人的情绪，人的感觉，这些是抓，对不起，我写来抓磨不定，而且是善变的。我的中文可以吗？明白吗？ It is changeable and it's not reliable， 这告诉我们他们是 not reliable。 Reliable 是怎么说？不可靠。Just these are always not reliable。 那上面的是什么？ 捉摸不定善变就是 easily changeable。 来，我要写给孩子了。And unpredictable。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我们情感是善变的，所以我听说了哈，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哈，不一定是弟兄啊，对不起，不一定是姊妹，不一定是妻子，弟兄现在呢发现到了也是很多是情绪化的人哈，是对，都有的，因为都是人吧。好，我告诉你哦，你想不想知道事实？如果男的情绪化，他的情绪化是很可怕的，同意吗？如果男的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他的情绪化比女的来得更可怕。但是如果女的啊，这个是跟着他们的 study， 如果女的是理性化的人， 他的理性化比男的来更可怕，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什么呀？ 好，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情感这些是很短暂的，不能够持续的。有一些小时前他很开心，一个小时后他就开始哭了，一哭的话几个小时，然后半夜开始笑，那到底他是哭还是我也不知道了哈。有时候其实你在家里面其实很多这样的那个 picture 了哈。哦，有时候一些很小的事情，你要把牙膏那个盖好的话呢，妻子可以闹几个小时。所以丈夫说 ，Come on, it's a small matter。对他来说 ，No, this is not a small matter， 这个是 big serious matter。因为这个会导致这牙膏呢没有办法呢，它会 become harder， 那没有办法挤了，那要买过。哦 ，so a lot of explanation， which is also sometimes right。OK。所以人呢，人人相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是 很大很大的学问。但是人与人相处呢，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就是要对付我们的 己， 我们的己。好，一二三四，那这方面的话呢，三遍这些怎么解决哈？来翻开，这些是 available， 就是不固定的，他们会改变的。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是 constant， 什么是不改变的？ 上帝的话。 对。真理，上帝的话，来，翻开马太福音24:35。Matthew 24:35。哦，大家一起念来，一二二念。好，再来一遍，好好念来，一二二念。天地要废去，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 pass away 就是会，那废去的意思就是它会过去。凡是会过去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阿门，清楚吗？凡是圣经讲会。废弃就是它会过去，过去的东西就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的情绪是短暂的，所以它一分钟之前一分钟过后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但是这里有一个连词，就是 but， 我的话神的话不能废弃，它不会过时。好，这是第一节经文，还有一个经文来看 First Peter 彼得前书1:24-25。好，到哪一张桌子来？我们要给他站起来念来。Which table？ 好，来 ，Oliver， 请你给我们念24:25，来，请你念。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像。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好，谢谢。我们一起念24:25，好吗？一二念。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阿门，清楚吗？好，什么东西会过去？这些是短暂的，草啊花，即便怎么样漂亮的花，它都会凋谢，你知道吗？现在是 初六的时已经过了哈，早就过了哈。好，好，现在是，好，看这些花会凋谢，但是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彼得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一个 comparison， 一个对比。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就是神的话。好，我们要去依靠这一个不改变的东西，因为神的话比我的来听来，请注意听来，神的话比我的感觉更真实。第一点，阿门。The word of God is truer than my feeling。神的话比我的经验更加的真实。The word of God is truer than my experience。好，就有一个阿门哦，来，神的话比我面对周遭的事情来得更加的实在。 Amen. The word of God is truer than all the circumstances that I'm facing now. And the word of God is truer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Amen. 神的话比世界上任何一切东西都来得真实。所以我们要信靠的是神的话，所以我的情感要在神的话之下，我要被神的话引导，我的理性要服在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成圣。不然我们信耶稣，我信是信耶稣，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的，那就很危险。所以结论，哦，我们不要追求感觉。How you feel is important。我们的感觉很重要，我没有说不重要，但是次要，不要追求感觉，要追求什么？要追求真理，那个就是神本身 ，God Himself。Do not pursue feeling, but pursue God。这是我们的方向。基督徒一生的方向。好，我不要讲，我不需要讲清楚啊。我现在不是说我们要成为 storicism 还是说 emotionalism， 我们的位置要摆好，我们的地位置 position。 But persuade 什么？ 追求神。First position， God， 然后 second position。My mind and my affection。 好，这样摆就对了。神是 number one， 引导着我的理性，引导着我的情感。很自然，当我的情感理性结合起来，有神的话主导，很自然的我的行动出来就会讨神喜悦，明白吗？好，知道了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堕落这种我们的罪里面？ Is either something is wrong here, or either something is wrong here, or either they are both. 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犯罪的时候，就是说我这里出了问题，我没有被神的话引导，我这里出了问题，或者是我这里跟加上这里出了问题，所以呢我就去犯罪。清楚吗？好，想一想。现在我给你两分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是很真实。像我们谈情感要被圣化，理性要被圣化，谈一谈。我这里去想想这个女人，好，我就想跟女人。我这里呢没有感觉，但是我想着这个女人，那会我会不会我会不会去找女人？有可能会找，但是我这里没有想，但是我心里面想找女人，会不会去想？有可能。但是我这里再加上这里呢，更快了哦，马上找。所以人就是这样犯罪了，明白吗？好，来两分钟，我知道大家很累，赶快讨论一下，就至少我们不会那么爱睡。来，现在开始。 好的，什么？

好来，弟兄姊妹，我给你们这分享呢，其实要给我们去真实的把我们所学习的看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哦，我这里举一些例子，我没有指向任何人，主要这些是例子，因为牧师曾经做辅导做了一段一段的时间的。好，比如说了啊，当我自己想着一些情欲的照片，哦，心里面蠢蠢欲动，我就开始找照片来看了，明白吗？这个是很真实的，是不是？当我自己在想着一些我不应该想的照片、图片、色情的，我就会去开始要做了哈。所以我这里开始有的开始亮红灯，我要怎么样？用真理，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好，那我就会马上停止。啊，如果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下去，魔鬼就会不断的引诱，你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他就会给，他会给很多的假设，然后欺骗、欺哄我们的情感，明白吗？啊，我就慢慢的堕入这种陷阱里面啊，就犯罪了。同样的，小朋友们，同样的 ，I angry with my mom, I angry with my father, my dad, my emotional all stirred up, my mind is cursing my father and my dad, my mom cursing。所以你可以不说话，一个小时不说话，但是 can you 保证 ，can you guarantee the next hour you will not burst out？ 所以你要想什么？孝敬父母。所以这是为什么真理很重要。当每一个人都，我本身也是这样，我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叫成圣嘛，是影响我什么？真理先。我很纠结这种的感受的话呢，你说我要放下，我说我需要放下吗？好，我知道我这里是它不对的，但是这个可能我要学一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过程当中，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好，来，我告诉你们哦，我接下来给你们的 case stud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知道这个以扫的问题，知道以扫是把长子的名分卖掉，有吗？好。你知道他主要的原因，他跌倒在哪里吗？我们要看一看，所以我给你们知道情感，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 affection， 可以拆毁一个人，可以 destroy one person。不要开玩笑，有多少人因为我爱你，你爱我，下周我们结婚？也有多少人我恨你，你恨我？我们明天马上离婚。So what is dominating the mind and heart？ 情感，有吗？这是事实。所以我们来看，来，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看完这个 case， 我们就吃晚饭。好，我这里有一二三四，我们只有五点，很快，五点，我把这个 case 浓缩成五个要点，然后你们把这个五个要点记下来，我们大概就学到这里。好，来，可以开始。Are you ready？ Ready。 好，我们知道以扫他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看他到底他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创世纪二十五章。这个是在你们的那个讲义里面，二十五章，就是从二十七，但是我给你们的讲义是十九到三十四。好，我们只是要注意几节经文就好了哈。好。好嘞，我们一起来学来。Yesterday， Hannah。好来，我们要看人的情绪，人的情绪如果主导着这个人，他的下场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第一个， 好，我写英语的哈，中文我念，你们自己写哈，因为我们争取时间。Esau's word consumed with his desire. 以扫被他的欲望所吞噬。他被他自己的欲望所吞噬。他那时有什么欲望？他想吃，他想吃东西。那这个是 desire， 这个是他的情感。肚子饿嘛，要吃东西。好，第一个，以扫被他的欲望所吞噬。Esau was consumed with his own desire. 好，就从经文里面我们理出和以扫是什么样的人？ 好吃之人。 好吃。 Esau was emotional and impulsive. Impulsive 就是他是个冲动的人。很冲动，情绪化的人，很冲动的人，然后他是一个 impatient， 等不及。好，来，这全部有关系哈。一般我不说每个人哈，一般如果这个人是很强、很强烈在他情绪上的，他一般的性格是很冲动的，而且他没有耐心的，而且他做的事情呢很急躁的，同意吗？同意吗？没有声音哎。同意，一般是这样。我不说 everyone， but usually， often， before， 如果是这个人是情绪化的，他一般很冲动，然后很急躁。然后这样的情况的人呢，一般呢，没有把事情做好，不会把事情做好，他一般会做错事情，会做错决定。好，这是第二点。好，第三，好，以扫被他自己的欲望，他定下自己的欲望，所以Esau was defined by his own desire. 我这个 define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用中文解释。He was defined by， 就是说他自己给他自己 interpretation。我刚才说了，当一个情绪化的人，他是自己为自己解释的。他怎么样去看待这事情，是他自己定义，他自己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他自己给他自己一个 definition， 明白吗？他定下他这个时刻他要吃东西，所以这个 he。Was deceived by himself. 他自我欺骗了。His desire, his emotions were defined by himself. Now, his emotion was not defined by the word of God.神的话没有来到给他这个 definition， 他用他自己这个时刻的情绪的波动，他去解释他当时的情况，所以当这个时刻呢，他就被自己自我欺骗。好，来了，很重要啊，第四点。你知道圣经怎么解释吗？我们要看哦。看来你们看二十，你们看三十节，来三十节。好，我让你们翻开这个，因为这个修订版，这修订版这里比较靠近原文。待会我给你们看和本的。好，你们看和本修订版三十四节，三十，对不起，三十节，三十节，三十节 ，verse 30，三十节。好，来一起念，一二念。以扫对雅各说，我饿，我累死了，请你让我吃这红的汤吧。因此以扫又叫以东。现在你们有没有手机？有没有和合本圣经？还是你有和合本圣经，你翻开来看三十节，你看他怎么写。 这个是修订版。你看三十节，和本的三十节。你告诉我它区别在哪里？好，你看到什么区别？和合本跟和合本修订版的区别在哪里？好，三十节在和合本，他说他昏了。好，来，他在饿死了。其实原文是饿死了。然后，请你把，请你给我，他红的出现多少次？ 两次。 和合本，和合本。和合本出现一次，有吗？好，修订版出现多少次？ 两 次。请你给，请你让我吃这红的，这红的汤。啊，你看那个ESV 版本也是对的，三十节。Let me eat some of that red stew, and I was exhausted. Therefore, his name was called Edom. 那其实这里是出现三次红的。你看修订版，请你让我吃这红的，第一次。这红的汤吧，第二次。然后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有吗？如果你们有圣经，这个有注脚，他解释 Edom means red。 好，请你不要认为这个是红豆汤哦。 OK， 他说红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汤了哈，但是我们会猜测应该是跟肉有关系的，因为以扫是什么猎人，他吃肉的。好，是雅各就准备他给他爱吃的。好，这红的红的，这个呢才是正经的原文修订版。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可以有机会，你去买一本和本修订版，或是说你上网去下载看和本修订版，因为它被修订过了，它更靠近原文。这里要强调什么事情？这里要强调原文里面出现哈阿当，哈阿当就是红的红的。然后以扫的名字就是 Edom， 就是以东也是Edom， 就是好 Edom， 好 Edom， Edom。 这作者就要告诉我们，摩西就要告诉我们说，红的红的红的，就是说他这个 desire 已经充分了脑，他要这个食物，明白吗？所以这里时候呢，解经家就把他看见，是这里有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哦。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他圣经描述这个，因为这个好 Adam 好 Adam 这个事情呢，描述这个以扫在这个时刻被欺骗的，他已经是成为一只 animal， 他不再是人了，他是一只禽兽，可怕吗？所以当我们堕落这种情感太过强烈的情感，我们变成一只 animal。所以当我在情绪波动的时候起来，上帝看 You are not a human, you are animal now. Did you see? 所以收收心好，我学的丈夫妻子要收收心，当别人开始对你有情绪，你要提醒他 Do you want the animal? 是这个语句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刻作者就要强调红的红的红，所以这是就变成一个 animal。 因为当时看他要什么，他要这个食物，他的 desire 在 push， 他要去得到这个东西，他的 desire 要得到满足。所以他的 contentment， 他的满足是在神吗？ No， 他的满足是什么？ The food。 Now it begin from 他的 emotion。 Does it begin from God？没有， it begin from 他的 emotion， 他 emotion push， 所以他现在下了这个阶段，他落到这个阶段，他变成一个 animal。 所以那这解经家他们一般认为，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你看经文，为什么他藐视这个长子的身份？ Animal does not need firstborn title， 动物不需要 firstborn title， 不需要这个长子名分，明白吗？以色列人很注重长子的名分，很注重，因为这个是 God's blessing。 所以当他把这个长子名分被藐视，他看不起这种长子名分，他变成一只 animal。 好，来啊，这跟小孩子有关了。好，来啊，不单指小孩子了哈，不要怪小孩了，我们大人都会有了哈，包括我自己了哈，尤其是我当时个还没有得到这种奇奇怪怪的病的时候。那最后一点 ，he exaggerated the extent of his need， 他夸大了他自己的需要，夸大了。圣经有没有写啊？有。他夸大了他自己的需要，他说什么？看哪、啊、看哪、啊、我快要死了，这长子名分对我什么用呢？ I'm animal now, I need food。 Exaggerate， 他已经夸大他的需要。好，来，妈妈今天做饭有点忙，所以呢一般六点、吃晚饭，今天六点半才吃晚饭。孩子说 Mom， 我饿死了。真的死吗？ Are you sure？ 姨嫂真的饿死吗？饿死吗？你看到情绪高涨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的影响？他自己来解释他这个情感，不是神。他成为一个急躁的人，很冲动，然后他被他自己欺哄，自我欺哄。他原本是在一个人的一个 position， 有长子的名分，现在他 downgrade， 怎么说 downgrade？ 降级，他降级成为一只 animal。 Adam， 好 Adam， 好 Adam， Adam 成为一只 animal。所以他夸大他自己的需要。这五点，所以为什么他不要这个长子的名分？你看他最后，你看他经文来 ，children， it's very interesting。旧约其实是 very interesting。你看哦，你看三十四节，于是雅各把饼和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喝以后。起来走了，这样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好，来这里，你注意看他，以扫吃喝以后起来走了，他们就看见他这里呢，他得到满足了。你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吗？我吃完了，我站起来，擦了嘴巴，走了。但完了，忙没有长子的名分了。吃饱了，我站起来离开。I'm done。好，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你知道他失去什么吗？ 福分， 属灵的福分，是 great great great great blessing。He lost the blessing of God， 很大的福分他失去，他失去了很大的福分。不要开玩笑，不要说哦，我是情绪化的人 ，I'm fine， 我就是这样的咯，我就是这样的咯，啊，你要就要，不要就分吧。家里面有时候失去多少的 blessing， 因为我们太过强烈的情绪化影响我们。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个案在看的时候是很有趣，但是我们要小心什么要主导我们，真理走在我们前面，不是我们的情绪走在前面。好，我们

好，来讨论了哈，来我们总结一下，学神神的真理我们要总结的话运用是什么？哦，以扫不仅仅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在属灵层面，他不仅仅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他也失去了人神所给他人的尊严。因为他变成一只野兽动物，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说他起来吃的够，吃饱了，他满足了，他就起来。那我告诉你哦，人有办法得到满足吗？没有。他其实他起来，那他一声谢谢也没有说。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哦，我不是说宠物，宠物是被训练起来的。你喂饱它吃，你训练它，你要 say thank you， 摇尾巴还是怎么样？好，动物你喂了它吃，它回来跟你讲，哎呦谢谢你哦，有吗？我只说动物会表示它谢谢你。 我不是说那个 train 的被训练起来的，那个是宠物，我说野兽。哦，所以 你看哦，他为什么会 depict 到这个，会描述成一只动物的话，当我们在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我是不是要失去人的尊严，我会不会 失去的我应当神给我的属灵祝福，这个是很不要看小这些事情，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要凭着情感。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刻从七点十分一直到九点，我们要谈这个有关得救的信心，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课题。我只能够给你从圣经的例子来看得救的信心，然后我们做总结。所以我这次会用圣经的例子给你们讲述有关得救的信心。好，现在你们打到活页第四页来。Page 4，好，请每个人自己哈、自己写下，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 ？What is saving faith？ 你自己想，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好，来，你们再写从下面哦，写完了第一个，第二个你们写什么是得救信心的实质，就是What is the nature of saving faith？ 实质可以解释为它应该有具备什么条件 ，necessity。因为这个课题太大了，我只能够讲这个实质。今天我从这里成为一个结论。所以你认为它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象征呢、还是条件呢、你认为一个得救信心的人是怎么样去称为他是个得救信心的一个人？这第一题是什么是得救信心，第二是得救信心的实质 ，the nature of saving faith。好，写一两点就好了哈，这是给你们自己去思考。Coming, 来。 我们已经做了那个 break 了。 我们还有一个 break。好。 Yes. 我们还有一个 break， 我们还有一个 snack。 有多少 snack？ 那个 snack 你们一定个爱不释手，看到就像哈达哈达。 难道是 开玩笑？ 发飙。 啊？ 难道是写花飘？ 我有时间我一定做雪花飘。这是今天不能雪花飘，现在天气这么热。好来，写了好了，好来，整组来讨论一下，你认为什么是得救信心，然后你认为什么是得救信心的知识，赶快讨论一下，然后我再给你们讲解。来，现在赶快讨论。第二个。 Okay, what did you say? I'm the last. Yeah, I also said it. Not just like,好，我们在下课，就是那个小书之前呢，我们这里要看两个个案，看两个圣经个案，然后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知道什么是信得救的信心。好，我们之前讲的这两种理性上的眼见为实，还有这个情感主义的这个斯多格主义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有的信心。现在我们归入正题里面谈得救信心。好，第一堂课我跟你们讲了来四种人 ，four kinds of people。第一个是开罐以后空的，第二种是强调信耶稣 ，believe in Jesus， 看到吗？强调是在信。第三种人是信，然后呢，他强调是耶稣，他按照他自己的信来信 ，believe in Jesus。然后第四种信耶稣，强调信耶稣。好，四种人。现在我们要结合了把人的理性 hate， 人的情感 heart， mind affection， 产生意志 hand action or view。 现在我们结合整个人是三部分，然后我们要看一个得救的人跟不得救的人。请翻开马太福音十三章。Turn with me to the Gospel of Matthew. Is your Bible with you? Do you have your Bible? You want to go for a break? 好，马太福音十三章。好，你们打开十三章，我要你们注意一下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你有看见吗？第一节到第九节一个段落，所谓是第一段 first paragraph， 有看见吗？好，这是讲到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提到四种不同的情形， four types of scenarios， 四种。然后你看接下去，你看第十节开始，你们还跟着到 can you follow？ 第十节开始。十节，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这个是比喻的目的。他讲到比喻的目的，如果你们圣经一般都有这个标题的哈。好，来接下去，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第三段，这个是解释有关撒种的比喻，有看见吗？好。来，我们一般写作的时候会不这样写啊？如果你要写撒种的比喻，然后你要解释撒种的比喻，你应该要接下去，对吗？那为什么它中间又放了一个目的，比喻的目的？如果你要放比喻的目的，你应该放在之前面。讲了比喻的目的，然后讲撒种的比喻，然后解释撒种比喻，清楚吗？三段来分，按照人的逻辑是这样想，清楚吗？好，这就是犹太人的特点。神为什么要用犹太人写作？因为他们被训练起来，他们要把重要的事情是放在 夹在中间， 对，夹在中间。所以这撒种的比喻，撒比喻的目的，然后比喻的解释，哪一块是他的那个馅料？是中间那个比喻的目的，所以你要了解这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好，比喻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容易解错，很容易解错。所以你要了解比喻的目的，你要先来看看比喻的目的。比喻的目的，你们先看哈，来，你们看，十六节，十七，你们注意哈。我这里是修订版，可能请一个合本的人。好，来，到谁念来？哪一位？好，请你念十六十七给我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小军，你暂时先不要坐下，你给我们念来。你们听了这个好是十六十七。好，我请你念14节15节来。在他们身上 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好，谢谢。那如果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信息正道，有牧师还是传道人跟你们分享，还是你们看一些解经书也好，解释也好，他一般会跟你说这里有四种人，有吗？一般如果你们看这撒种的比喻，他会说有四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呢，道呢撒在怎么样？ 路旁。好，来你看哦，第一节他解释，然后他来，他开始说，他用比喻讲了许多话。他说有一个撒种的，第三节出去撒种，他撒在时候撒在路旁。好，然后这个你要回到去第，他解释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好，你们翻开去第十九节。他说凡听见天国道不明白的，那二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明白吗？好，这很清楚，是第所谓我们说第一种人。然后第二种人是什么？撒种的撒了够撒在石头上，人听得到立刻欢喜，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为遭受到患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了。 OK， 好，第三种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最后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又明白了，后来结的果实有100倍、60倍、30倍。今天卓索弟兄在正道时候也有提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你们还记得吗？好、哦，我才一个哦。 对。 好，盼望你们还记得，他今天有分享。那我给你们知道，有些人就从这里，如果一开始没有理清楚比喻，不了解比喻跟比喻，我告诉你，这里的三段里面重要是在中间那段。中间那段也这个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听，听不明白，啊，听听不见，然后呢看看不清楚。如果是心明白过来，心里回转，我就医治他们。从这里你要知道说是有四种人，我现在给你们知道四种人，我从第一堂开始就给你们讲了。其实我今天把最终答案给你们，四种人里面其实分为两组 two groups， 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怎么理解清楚？就从那个比喻的目的，所以不能乱解经，要看清楚比喻。其实是很难讲，要了解比喻，单单了解比喻已经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查考。那这里的目的告诉我们是说，听他听不见，看看不清楚，如果听得见看得清楚，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是指的说两个对立的情况，所以这里有四个情况，是代表四种人，其实是两组人。我再说一遍，其实是说看到四组四种人，其实是两组，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灭亡的人。好，现在我们开始来区分，第一个是得救还是灭亡？ 灭亡。 第二呢？第三呢？ 灭亡。 哪一个是得救的？第四个，清楚吗？好，所以不要听这些讲道认为是有四种人就解释每一种，然后他就认为说，四种我们都要回到基督徒身上，这四种里面其实是两组，一组是基督徒，一组是非信徒。好，清楚，因为从他的比喻的目的来理解，这个是这样一个方式理解圣经。好，我们看了这个过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要给你们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把一些有关我们学习到这个信息的我们提出来，有很多事情可以提，我们是提一点。好，你看一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好，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组吗？他是属于不得救的那一组。你看看不得救的那一组，他的那种信心是灭亡的信心，是非得救的信心。你看，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把它圈起来，立刻欢喜。The one who hears the word and immediately receive it with joy， 立刻欢喜。好，这个立刻欢喜从哪里来？人的什么？人的情感，对 ，bingo， 人的情感，听得到立刻欢喜。圣经讲有个原因，没有根，不过是 暂时。所以我刚才跟告诉你们，情感是什么？暂时的，善变的。一旦遭受患难或迫害，你看圣经怎么讲，你把这个字圈起来，立刻就跌倒。这种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的信心是建立他的情感，这个不是得救信心的信心，清楚吗？所以如果你问一些人，哦，很爽，听到很好，很欢喜，哦，我听得很爽，这个牧师讲到很好很好很好，你就以为他对福音有正确的回应，不一定，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如果他听得到，他只基于在情感方面的，他仍然灭亡。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如果别人跟你说，哦，牧师你今天讲到挺好的，挺喜欢的，我说我要多多为你祷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好感觉良好，这个听了立刻欢喜，是基于在建立在这种情感方面，还是建立在信心基督这个信心的方面，理解吗？所以 don't be too happy if you receive praises from the congregation that your teaching was good. Pray. 我们不知道。好，原因在这里了哈，没有根，神是看那个内心的根源，这个可能是惹事的根，惹事不是基督栽种的根，不是神所栽种的根。好，来，好，我们看二十三节，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明白了，后来结果时，怎么知道这个人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还是灭亡的信心？他的生命会结出果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一定会结果子，因为这个是神做的工作，他会结出果子出来。但是每个人结的果子的量都不一样，有些是100倍，有些是60倍，有些30倍，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一定会结果子。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人信主过后，他第一个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对，悔改的果子。如果他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他可能还没有得救。所以你要想一下，我当时跟我信主，我接触这种悔改果子，我会开始对罪我很敏感，然后我会开始越来越恨罪。如果我越来越爱罪，我以前过的生活跟我现在过的生活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更糟糕的，我只是转移我的信心的对象，从菩萨，从大伯公，从穆罕默德，从这些马祖转移到耶稣，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信心的对象，但是我没有重生，所以我的信心是灭亡的，不是得救的。要很小心去看自己的生命，看自己。好，我给你们看件事情，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好，约翰福音第二章23到25节。我请teenagers 那个 table， who's the next person？ All right， can you read out to us 23 to 25， please？ Thank you。 Now while he was in Jerusalem at the Passover feast, many people saw him.Miraculous sights he was doing, and believed in his name. But Jesus would not entrust himself to learn, but to all who knew his name. He did not need man's testimony about man, but he knew what was in a man. Thank you. 好，来，下张桌子是哪张桌子？来，中文的。好，请你念23到25节，来，请你站起来给我们念。好嘞。 好，谢谢你。哦，我们几件事情要交代，来看这个。第一个我们来看的哈，立刻欢喜情感上的失败，没有把信心建立在神那里，建立在那个情感上。好，我们延伸看下去，这里的题目其实是耶稣洞察人心，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先把他看见圈起来。Okay, can you circle the word saw? Many believed in his name and they saw the signs that he was doing. 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好，来，这里要注意，这个看见不是眼睛看见，这个原文其实这个字是翻译出来的，它的原文其实不是看见，它的原文是 beholding, 就是经历或者是得知，经历或是得知，就是英文是 behold, 所以他不是看见，就是他已经知道了，他许多人知道也经历了他所行的神迹。好，来，这是第一个是 要处理掉，这个看看见。好，第二个你要看的事情是说他所行的神迹，他把它圈起来，这他是指向谁？耶稣。好，有没有信心的对象？有没有信心的对象？有信什么？看见什么？以后得知这个对象是说耶稣，清楚啊，很清楚的，这经文很清楚，他的对象是耶稣，耶稣是他的看他所得知的对象 ，right exactly。这个就是圣经讲的，经历或是得知他所行的神迹，好，就信，把那个信圈起来，就信了他的名。好，这个信，你看它的原文，它的动词，它是过去式的信，我们在英语我们不是说 past tense， 我们叫 always tense， 它是过去式的信，就是说当时刻发生，他们得知了，他们信 and full stop， 没有再信了，就信了一次，不是现在是，他只是过去是 is over is done， 他信了就停了，明白吗？因为他的原文是 always tense， 他是过去式的信。好，要注意经文说他所行的神迹，我刚才告诉你们他进行的对象是基督， OK， 对啊，他所行的神迹，再想一下他所行的神迹，他真正得知是什么神迹，他们 behold the miracles of him， 神迹可以救个人吗？不能。所以你看到这种的 different， 它的差别是小的不得了，是很 tiny， very tiny。 有些人真的信主，因为耶稣医了我，我信这位行神迹的耶稣，但我也信耶稣，所以 on top of 这个耶稣，我再加上耶稣行的神迹，如果有一天我祷告让上帝不行神迹，我的信心就减了，而以后我不信了，要小心。那这个是 very tiny， 很细小的一个 difference， 要看清楚圣经怎么讲。他所行的神迹，好，二十四节看耶稣自己 he himself， 他强调他自己，却 but 转了一个方向，不信任这里呢，它的原文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不信任，耶稣完全持续不断 ongoing 不信任他们 ，ongoing 持续不断、持续不断的不信任，因为这个是 imperfect tense。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不信任。好，圣经讲一个原因，因为他认识，这个认识跟刚才的不信任是同样一个的文法，就是持续不断的不认识。什么叫不认识？持续不断，对不起，持续不断的认识，对不起，持续不断的认识，就是这个认识，因为他持续不断的认识，这个认识有一个目的，这个是个 present。这个目的是我不认识你，当神说我认识你不认识你，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了哈，这些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持续不断的，因为他认识所有人的心，神是持续不断认识我们的心，他们持续不断不信任，也用不着用血来证明，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所以总结，信心的唯一对象只有基督本身， 是 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就找麻烦了，所以这个是惹事的根。耶稣持续不断的不信任他们，因为他持续不断的认识，他知道这些人的内心在想着什么，是不是真的信主，这不是真的是信他。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唯一信心，我们信心唯一的对象只能够是神跟他本身，不要再加其他东西上去，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好，就一个我们谈完这个我们就要修小修。好，这个第三个个案，这个第三个个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我们今天王东弟兄带领我们读的，就是记载在 The Gospel of John 第八章，约翰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30-47节，30-47节，好，30节来。Verse 30，好，我们一起念来。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他。好，就听三十节就好了哈。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他。好，你看英语的。好，你们会看英语的，你们看英文的。第三十节 ，As he was saying this thing, many believed in him。好，你要看之前一些事情发生，然后这些人，听了耶稣所讲的 ，many believe in him。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信心的对象是基督，他再加上神迹就出事了哈。然后现在，这些人听什么？听耶稣讲的话，听了哈，听了哈，听了，传福音了哈，听了福音，很多人相信他，很多人相信他。好。紧接下去，你们看44节。好，你们念来，照着这个修订版来念，一二念。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你们听见是你们父的声音。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的心，因为他原来说的谎，也是说谎者之父。 好，不是很多人都信了他吗？耶稣这里指是什么？你们的父是魔鬼。而信了他，为什么得救了？为什么父是魔鬼啊？ 问题在哪里？怎么知道？怎么看经文？好，你们手头上有没有手机？可以不可以翻开？我要给你们看一些经文哦，也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但是呢，你们要看，有可不可以翻开 KJV Bible？KJV。八章三，你们看 KJV Bible， 你没有翻，你没有 KJV Bible。好，有的话呢，你们看八章三十节，八章三十节，这里的手册里面是 ESV Bible， 中文没有办法看得到，只有看这个不同英文版本。好，八章三十节，Joshua， can you please read out to us？ 找有吗？有 KJV 吗？好 ，A 这里八章三十节。好，你们注意听哦，来。 As he spake, 就是 KJV 是很老的英文。As he spoke these words, many believed on him. 好来，你们看到 difference 吗？他说 ，As he spoke to all this, many believed on him。ESV 这里翻译成 in him， 好，来，我要处理了哈。如果没有详细去查考经文，整个这一般主要的英文圣经 ESV、NIV、NIV、NASB、CSB、NLT 这些都是说 believe in him， believe in him， believe in him。只要圣经说 believe in him， 那个是正确的。只有 KJV 是讲 believe on him， 只有 KJV。目前我找到这六七个版本。好，来要解释。好，我们注意听哈。哎 ，please be quiet for a while. Break is coming soon. Yeah, break. 好，这个可以打，可以。可以看看嘛，来，谢谢。好，来，我不能没有办法用中文的哈，这只能够用英文看。Believe on him and believe in him， 这个是那个 preposition， 就是 介词。 好，这个 preposition 原文其实是 in。好，小心哦。这个 preposition， 这个 is 呢？它的翻译其实呢，这些就是那 preposition on 跟 in。那我们就要看，因为翻译的时候如果没有比较准确，除了你要翻译把原文翻译出来，你也要看它 context， 它上下文。如果一离 context， 有时候会很难。所以我们一般学者看了这方面的话呢，就要从它上下文。刚要跟你们念的那个44节。很长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耶稣讲 many believe in him， 那耶稣在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这些人是得救不得救？不得救，不得救的原因是什么？ believe on 不是 in， 明白吗？先搞清楚这一点先，我再解释清楚吗？他这些人是你们的父是魔鬼，然后他说这不是魔鬼，是说证明这些人是不得救的，不得救。现在圣经翻译成 ESV 这里翻译成 believe in him， 其实按照上下文来看，他应该是 believe on him， 因为 on him 是不得救的。我是要先搞清楚这个 on 跟 in， 然后现在解释什么是 on him。on him believe on him is the external belief， 外在的相信，他不是。内在的相信产生外在的相信，它是只是外在纯粹是 external 外在的相信 that's it， 所以它里面是没有根，它没有被重生，它没有好土，没有圣灵工作，什么都没有，它只是 externally believe， 它的生命完全是跟没有信主人一模一样，它没有重生的，所以它就是 on him， 所以 KJV 就翻译成 on him， 因为上下文的连接关系，中文就没有翻译出来，清楚吗？所以这个就是外在的信。所以为什么刚才 Lucy 姊妹给我们念的耶稣洞察人心，知道人心里想什么，而且这个洞察人心的这个动作，他认识，而且是不断的去认识，持续认识所有人的内心是想什么，他知道一清二楚。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对神面前的信，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我们要看看我是每一天是 believe on him or I believe in him。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哦、表面功夫做得很好，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个是假的还是真的，就是可怜。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可以看英文的多看几个版本，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除非要看原文。好，好，来，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哦、两分钟时间自己为自己祷告，求什么？我到现在我们还要去求神，这个不是怀疑自己救恩啊，这自我省察，在神面前这个谦卑的态度。因为我给你们知道，耶稣知道人的内心，而且不断的知道，不要看我外在先，先看我里面有没有这个根。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来，小朋友们为祷告，求神让我看见我的内心。如果我们真心求，我相信神会喜悦，会成就，因为这个我们是谦卑在他面前，这个是他的心意来的，他会让你知道的，除非我们不真诚求。好，我们祷告。好，来，我请周耍弟兄你站起来，带领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祈求神，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求神光照引导帮助我们，请你带领。So we're going to pray now, please. Thank you. Father God, we come to you, we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in our hearts. We humbly bow our hearts before you.And we humble ourselves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We ask, O God, that you reveal to us、 Amen. the deepest part of our hearts. Do we believe in you, or do we believe in you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Do we believe in you alone as our God?Or do we believe in what you can do and what you can give us? Do we believe in you and you alone? Or do we believe in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So Father, I pray that you reveal the depths of our hearts. We humbly ask you to reveal the true condition of our hearts.So that none of us will self-deceive and go to eternity without you. So we ask this, humbly we ask. Amen. Amen. 好，来，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两个就好了哈，因为时间不够，两个两个大概讨论一下有关跟你们提到的，一个是有关听了神的道立刻欢喜， 因为没有根，情感上的波动。然后一个看见他跟他所行的神迹，就信，好得知他所行的，看他所行的神迹过于基督本身。第三，外在的信是灭亡的信心，你很多表面功夫。好，讨论这三件事情，来两个两个，然后我们就先讨论来，现在开始分享。好，来，我们用两分钟半的时间，牧师给个结论来。好，这个考试要问。好，来，请王东帮忙。好 ，the ultimate object of faith， 中人唯一的信心的对象，唯一的信心对象就是神 ，God and God Himself。其他的事情，神所做的一切，有时候我们神迹奇事，魔鬼可以做神迹奇事吗？可以。魔鬼可以医治人吗？ 可以。 可以。魔鬼要做，可以。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人家有说过吗？ 圣经有说。 有。 你 看他是 赶鬼。所以，神迹看了， 看了就可以，知道就好，但是不要跟着追随神迹。对，记得他些人信他跟他所行的，信他就好，又加上其他东西。我们要基督就基督，不要再加其他的点缀在基督身上，他已经是 perfect in himself， 阿们。神已经完全完美了，你还要加什么在他身上？如果他不行神迹，那我就不信这个耶稣吗？Is that correct? 所以我说我们要认识神，而且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上帝，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个才是对的。只有一样就是我一直强调，唯一信心的对象就是基督跟基督本身，神本身，不 stop。 其他事情神也没有行的话呢，我就不要因为这些跟着我的信心高高低低，这个是不对的，会影响我们。第二，听了神的道，你知道有些人长期来教会听听听，他就是没有信耶稣，因为他听了他觉得很爽。 I feel very happy， 我很高兴，我心里欢喜。你以为他很 support， 他以为他很支持这个，哦，听很好，挺好，挺好，挺好的。来，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你们现在赶快打开，打开圣经来，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马可 The Gospel of Mark 六章二十节。好，请听我念。好，我这个是修订版，因为西律怕约翰。好，怕是什么？情感 emotion， 看见吗？知道他是义人，知道是什么？ my 理性，理性。好， OK， 是圣人，这个是什么？他的判断，他的 action， 他的 view， 你看见吗？所以他 a mark， 他怕 emotion， 他的 affection， 然后他的知道是 mind， 然后他判断他是圣人，他有这个view， 他的意志，所以就保护他。虽然听了他讲论十分困惑，好，仍然乐意听他。喜欢听吗？喜欢。好，来看十七节。十七节，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西罗底的缘故，派了人去抓了约翰，把他绑在监狱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好，十八节，看，约翰对西律说：“你占有你的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来啦，约翰指出西律王的罪。他说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结果约翰遭受什么？被砍头，是吗？ 被杀。 好，不要轻易相信，我也不要轻易相信。我听了神的道，圣经告诉我们，听道要行道。听了，如果我感觉到很 high， 你有用。很好，很好。那如果神的话给我感觉不良好，那我怎么样？我不要去行吗？所以我们居然是有神的话，听到神的道，但是信心方面还是要什么？要去行道。我待会 break 过后给你们看见这种得救信心的这些的记号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去评估。好， Not to build your affections on the word， 情感上会有时会喜欢，有时候不喜欢，所以很难去琢磨。有时神的道临到一个人的话呢，不一定让很开心的。好，最后我们就下课。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那我们的 break 呢 ？External。Belief is not a saving belief. It's not a saving faith. 外在的信，即便他很多外在的信，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要搞清楚， 有对象一定要是基督才是得救的信心，神的话要走在前面，走在我们的情感跟意志前面，然后不要只是有外在的相信，那个不是得救信心。我们的根在哪里？根 ，Where is our root？ 神的话 是这三点，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三个个案。好，我们现在大概休息15分钟，然后过后我们再谈其他事情。 那讲第二点 是什么？第二点，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 我们不要 build up， 我们不要 build 我们的这个神的话在我们 affection， 我们的情感方面，因为刚才我跟你们说过 ，the word of God is truer than my affection， 神的话比我的情感更真实，是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是神的话在前面，不是我的情感在前面，我开心不开心，对神的话。那个是重要，但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好，可以了。好，我们啊，十五分钟回来。 所以是6:21对不对？ 啊？ 6:21。 什么？ 6:21。所以8:21。 8:21啊。 8:28。 逃避一种心理，这是第一时间， 再 可以。 清楚的， 因为他是太隐了。 但是身体确实在这个事情里，确实是的。我跟你刚才说的，你在哪里找？找工具啊，做的，你是把人摸出一个发现点。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在硬实吧？那这个很嗯， 进阶了。 How small again？ 三个， 不能， 杯一杯的吃了。 就坐下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为我们最后一个小的 section， 最后一个。然后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啊！我们看到了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我们，把你的真理不断的借着牧师的口启示给我。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体力灵力啊，让我们真的是在最后一小节的过程当中，我们认真的学习，认真的做笔记。啊，因为这关乎我们得救的信心，因为这得救信心不是来自任何附加的化学天族的东西，什么神迹，因为这得救的信心的本质和对象那是神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你扶持牧师啊，扶持他的体力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这几天啊，也求神纪念你仆人的付出。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下面有请牧师。 好，谢谢大家的祷告，我们来到最后一个 section。好，我刚才跟你们谈的这三个要点呢，我现在大概要讲具体一点给你们知道。第一个，我们唯一的信心对象，唯一只有是神跟神本身，不要再加其他东西。第二，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情感，听到神的话，开心不开心，那个是次要，主要是你要神的话主导着我们理性跟情感。所以第三，我今天会给你们提到有关这方面，尤其是很多External belief， 外在的相信，外在的信心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留意的。因为为什么外在的信心主要它的核心问题，它主要核心问题是这个没有根 No root。没有根。好，现在我们进入很重要，来，我们看这个我一定会问的，在考试里哦。得救的信心，我们看了几个圣经个案，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main principle， 主要的原则，第一，一定要离开。第二，一定要来 ，depart or leave， and come，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得救的信心，我们一定要离开，离开过后不是就停了，离开过后要来。大家听清楚啊，这最后的45分钟。好，我说我得救了，我要想我离开，然后我来，我离开什么？第一，离开各种各样其他一切不是属于基督耶稣信心的对象，全部要离开。The only thing you remain is only Christ, only God Himself. 其他一切信心的对象全部你要离开，我们要离开。单单离开不够，还要来。We have to come to Christ. 你离开，你没有来到基督，只是悔而不改，没有悔改。所以这种得救信心是不存在的，是虚伪的，它还是一个虚伪的信心，它还是一个假冒的信心。给你们个例子，我们这里离开祖国，大多数人都是从中国来的。你说我来了加拿大，我来了加拿大，你告诉我来了加拿大，你就是离开你祖国，有吗？那你怎么来？你是要离开你自己国家，然后你要来？啊，对还是错？你是要离开自己国家才能够来？啊，没有离开怎么来？所以信心，得救的信心，要离开，第一，离开所有这些不是神的信心对象，只有神本身，其他一切虚伪虚假，其他一切对象都要离开。好，这是第一点的离开。第二点的离开，要放弃我心所爱的东西。我们心中所爱的一般都是我们的罪，我心所爱的，如果我没有放弃，我没有丢掉，我还没有离开，那个是很重要一个信心得救的记号，得救信心的记号。好，两个离开，好，来，要来到神面前。不是来到教会面前，不是来到牧师面前，不是来到长老面前，不是来到你所相信的人的面前，你只是对这个人有信心，不要来到人的面前，要来到神的面前。犹大灭亡其实有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什么？他离开他自己的罪，但是他没有来，他宁可去死，他都不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吗？上次跟你们提过的，他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罪，他只是去到祭司长面前把30块的银子丢在圣殿里面，而且当时刻我们查考到他是丢在至圣所，至圣所他完全很痛悔到一个地步，他把钱丢在至圣所，至圣所谁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所以他是很痛悔他自己的罪，然后他上吊，他宁可来到死亡的面前，他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为什么灭亡？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来到教会，不要来到我的面前，不要来到人的面前，不要来到长老面前，不要来到你所相信的人面前。所以我自己要提醒小孩子们 ，all the teenagers and all the children， 你们跟着父母前来教会是好的。问一下我自己，有一天父母没有来教会，我还要来吗？我还要来信个神吗？我现在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信神？我知道吗？父母鼓励来教会那个是好事，父母要常常提醒孩子。好，有些朋友们、青少年们来教会是因为朋友来我跟着去，朋友不来我不要去了，那信什么？信朋友。搞清楚啊，青少年们，你们我说不好的话对不起父母亲啊，我是讲事实，随时我们都会死，对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几时死，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几时死。抓紧了耶稣了吗？抓住了吗？你知道牧师怎么样去关心你们的灵魂，常天常常为你们祷告。你们不要只是来到教会，朋友来我就来，朋友不来我不来。那如果突然死亡临到我们身上， 喊耶稣啊，耶稣救我。你认为耶稣刚才我们读的洞察人内心一切的东西，他当然知道你是假信还是真信，他当然知道我是假信还是真信。你以为进天国这么简单，剩下什么？努力进去。救恩是免费的，对，救恩是白白的。 We are saved by grace， 肯定。但是不要忘记要背十字架，要离开，要来。所以我盼望青少年们、小朋友们想，可以去想，能按照你们能力去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只问你们，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什么是信耶稣？我几时信耶稣？我如何信耶稣？搞清楚吗？不要当啊，这个是大人的事情，我不知道。那大人会死，小孩不会死啊？灵魂只有一条，我已经说过，我们只有一条灵魂，这是永生永死的事情，搞清楚了没有？我们搞清楚，我们信什么？我是信耶稣，还是我是信耶稣，还是我真的是信耶稣？离开，来，好，我从这里开始做。第一个来，解决根的问题。得救的信心一定要重生，如果没有重生，那个信心是假的。Regeneration， John 3:3， 三章三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很清楚，得救的信心一定要有根，而那个根就是重生的根，那个是圣灵做的事情。即便有一天青少年们，你们朋友没有来教会，因为我爱神，神救了我，我要来敬拜这个神，你还是来。有些人来教会什么？有节目看。有些人来教会什么？有饭吃，还可以打包。所以教会也很小心，不要做很多引使人跌倒的事情。我不是说吃饭错吧，我盼望我给你们吃多，里面请你们后面把它处理掉。牧师没有时间去处理后面的食物，你们可以打包走。你知道我认识大学生哦，我们不是我们教会啊。你要把大学生吸引来教会吗？很简单，吃跟打包。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懒惰去煮，没有时间煮，每个忙课业，我又吃又拿，我可以省几天，我不用做饭。肯定很多人来信耶稣吗？真的信吗？哦，他信，我信，我对教会有恩情，我不敢不好意思，我还是继续来。给你们例子，听到吗？一个老太太，牧师探访一次，送一件衣服，来了四个主任，结果牧师探访，牧师还不够吗？我已经来教会四次了。这些都是很多七杂八杂、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第一，重生，一定要重生，没有重生，不要谈得救信心。第二，得救的信心一定是 gift from God， 一定是神的恩赐，神所做的。It's a gift from God. Ephesians 2:8，来，先打开经文，大家很熟悉，可以背。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乃是神所赐的。好，我现在要提哈，乃是神所赐这个 gift， 这个 gift， 我上次在主日学教过，你们还知道这个 gift， 这个神所赐的赐是什么？这个 gift 是什么？ 祭物。 祭物，对 ，sacrifice。这个是一个祭物，这个祭物是指向谁？对，耶稣。所以呢，我们得救的这个信心 is a gift from God， 是神给的，神有给才能够重生。不要有任何一点点自己的信心，有一点点自己信心，那个还是没有得救的信心，一点都不可以有。 A tiny little one also is wrong，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也不要再得救信心再加上什么东西加上去，因为这个是神给的，赐给我们的恩物，这 这个是个 gift from God from heaven， 是一个 sacrifice， 是基督做成的。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很小心看待这件事情。好，第三，得救的信心一定是 last long， 持久的。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教义，就是 the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坚韧。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暴在他生命里面，即便他活了10年、20年、30年、40年，他还是信到最后一刻为止，那个就是记号，他 can last。有风暴，什么样的一个海啸灾难临到他，他还是坚守，他宁可为主死，他都可以这样付上代价，那个就是得救的信心。好，我们的国家是回教国，我们受到回教徒的逼迫，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也有受到逼迫，所以如果我因为要回国，我要回马来西亚，我暂时否认耶稣，过后我离开我自己国家，我再说信耶稣，可以吗？ 可以。 有些人回国的时候，因为要保护自己利益，怕公安来抓，做些事情，我不是信耶稣的，躲来躲去。坚忍是一个信得救信心的记号。如果我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怕那个，哦，牧师，我不像你这么属灵，哦，我不像你们属灵，我信心很小。圣经怎么说？小的像芥菜种，还是信心，因为他是得救的。这个是个借口。但坚忍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个是 the perseverance of sin， 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义。信徒的坚忍，这个是个记号，他有没有得救信心？好，那第四什么？哦，好，第四来，得救的信心一定产生爱神、敬畏神的心 ，love and fear God。这是第一层面，得救的信心一定产生，他是敬畏神、爱神，同时候 ，at the same time， 对。他一定会开始恨他自己的罪，而且越来越痛恨。如果我爱我的罪，我不恨我的罪，那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他会很讨厌他自己的罪，他知道他抵触了神的圣洁，他会很痛苦。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情感。我爱神所爱的，我恨神所恨的，不是我爱神所恨的。我恨神所爱的，那就麻烦蛋了、哦、我们的情感要被深化，我一定要爱神所爱，我要爱恨神所恨的。我要知道我自己是得救的，我要看我自己，我每一天怎么过生活。因为我告诉你们，信心是个生活。24小时我活在神的面前，我怎么过生活？妻子不知道，丈夫不知道，孩子不知道，爸爸妈妈不知道，谁最清楚？神本身最清楚。我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看什么？我做什么？我想什么？我表现出什么？神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我还没有这种迹象，我可能到今天我还没有得救。我以为我得救，我以为。好，第五，得救的信心。会，我不要用这个顺服，我用这个比较贴切的降服，英文是 surrender to God。 得救的信心会去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称他为他的主， 好，我现在给你们谈到有关这个外在的相信。我不知道，神知道，包括我自己。我听清楚哈，这几个例子。如果我信耶稣，因为我不要下地狱，我信耶稣，我的信心就是要逃离这个地狱，所以我信耶稣。这个信耶稣违背了我刚才跟你们提的信心的唯一对象是什么？神，不是逃离地狱的火。错，那个不是得救的信心，清楚吗？求人你问孩子 ，Oh, I don't want to go to hell. I want to go to heaven. 每个人都会这样。所以有人信耶稣，因为他要逃离地狱的火，所以那个就是他信心。那个是信心的结果，不是你信心的对象，搞清楚。我信耶稣，因为我要脱离这个病痛，我很痛苦。好，耶稣，只要我找到耶稣医好我，找到任何神医好我的话呢，我就相信他啊。刚好碰巧耶稣医好他，他就相信了。碰巧，因为其他神明医不到他啊。如果万一其中一个人神明可以医好他呢？你认为还会相信耶稣吗？信耶稣要付代价哎，要背十字架哎，逃离脱离这种苦难。以前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生活很苦，信耶稣一帆风顺，有可能吗？可能跟多灾多难。所以如果转不过来的话呢，我要逃离，我要 escape 逃避一些事情，我信主，所以我的信心是逃离这些灾难不好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脱离地狱的审判多过我们要脱离我的老我，想清楚啊。I'm more willing to escape from the hell than to destroy myself. 那 destroy self 那个才难搞，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舍己，这个是真正信徒的一个记号。因为我舍掉我的己，我的爱好，我要舍掉我这些。就好像今天周爽弟兄都跟我们分享的，我们爱钱还是要爱神，我就要奉献时我就考量了哈，我就想了啊。如果神说你给我50，我给你500，我一定奉献。如果我给你50，神让你变成五毛呢？还要给吗？所以我的奉献今天在信心，那个奉献，我的信心在奉献那边。所以我们要想这些事情，我在想什么？我怎么做？我的情感，我的理性，不要脱离地狱的苦。要脱离我们每一天跟着我们这个老我。罪的本质就是决定走我自己的路，那个就是罪。圣经说我偏行己路，那个就是我的罪，因为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以赛亚书53:6，我们如同羊走迷路，个人偏行自己路，那个就是罪。我要走我自己道路，我觉得这道路很舒服。还有这个降服，好，因为为什么？这个我曾经提过，我要再稍微提一下。人要救主，但是不要主。我要救恩，我要上天堂，我不要这个主。如果我只是要这个救恩，我只是要神给我这个救恩，只是要上天堂，而我不要去降服在这个主的面前，我没有得救。我告诉过你们，整本圣经里面提的是我救主还是我主救主，哪一个先？主先才救主，主出现多过救主出现，这个词字。所以主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要降服，我们称他为主，我们就会像路加，没有位置了，我们就会跟着圣经所提的路加9:23，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主。 不要只是要救主，而不要这个主。所以当我们不要舍己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些保留。我们不因舍己，我们就有些对自己有保留。我会舍掉一部分，但是我保留更大部分，这是我所爱的，我不能够放掉。但是这个是不是神所要的，我还是抓得很紧。有些人要一部分成圣，但是其他部分他不要成绩成圣，也是个问题。保罗说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什么献上？一部分吗？全然献上。 Offer ourselves as a sacrifice living to God， 全然把自己生命献给神。我没有去批评任何人，你有没有得救，你有没有得救，那个不是我的事情。我只忠于教导神的话，让大家去自我省察，让自己自我祷告。这五点来看一下。得救信心的原则，第一，一定要离开一切不是基督耶稣神本身的对象，其他的一切都要离开。第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我要离开我自己，放弃我自己一切我所爱的。来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只是单单来到教会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我要很小心招待会友，你们不要来到牧师面前，你们要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给我辅导过的，我都告诉你，你去祷告神，你去求神帮助你先，你不要看着我，我不是你的 hero。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要你把眼目转向神先。我在辅导人之前，这个很重要，你先看神，你求神。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犯什么事情，你这个事情可能隐藏在你身边十几年，一个小时你可以跟我讲述吗？十几年事情吗？我不了解，我只能够求神帮助我去帮助你，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给我的解释可能只是一部分的解释，你隐藏着很多东西你没有讲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要带你们到神的面前，不要带到我的面前。我本身要神救我，我不愿意把你们跟我一起下地狱。好，那个是神的面前，重生一定要重生，这个是根，这个是这个根 the root。这个是新得救信心，是神的恩赐 ，the gift from God。得救的信心会持续，一直到主把我们接走。得救信心会去敬畏神、爱神，然后同一个时候会去恨罪，会去厌恶罪，越来越厌恶罪，越来越厌恶罪，越来越厌恶罪。他会讨厌他自己，但他犯罪时他知道他自己得罪时他很痛苦，然后他会呼求神，一直求神救我救我救我救我。这个是正常祷告，这个应该是基督徒每一天都要祷告的事情。神啊，我今天在得罪你，我求你给我力量再站起来，今天我跟这些长子祷告，这句话美得不得了。我们在哪里站刚强起来？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站起来。我自己站起来我可以站得很快，我也很快倒下来，明白吗？同意吗？是，我可以马上站起来，但是我下一刻我就倒了。我要求神，不断求神。我们不是可以祷告吗？我们不是可以24小时都祷告求神、呼求神吗？为什么不要去求神？神看见他的儿女心要归向他，神袖手旁观，神不管吗？这个神是这样的吗？你呼求神，神不知道吗？那是什么上帝？你还要信他？我劝你不要信。而我软弱，我犯罪，是每个人犯罪软弱。神，你给我恨罪的心，天天这样祷告。神，你给我看到我自己，给我恨我自己的罪，给我爱你的心，每一天呼求。神，你帮助我，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量，我需要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们没有认真祷告过，我们甚至也没有进食为着我这方面的祷告。我要得救， 我不要灭亡。神，你救我，你要救我到底，呼求，不要单单只是要救恩，而不要这个主，要这个主一定要降服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服，而且要服服帖帖在神的面前，不能服马上求神，神让我服，因为我是不能服的人，你要帮我。我们不是只要一部分的成圣，却不要其他部分的成圣，我们要全然成圣。我们不要只是放弃一些，保留更多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那个不是神所要的。神说要舍，要背十字架，要付代价，要付上代价。我知道很痛苦很难，我跟师母都在学这功课，每次想到我们的孩子，我们付这个代价，我们付上这个代价。坦白说，我跟你们什么关系？我跟你们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付上的代价？我跟神吵，我没有其他教会可以去吗？我要学，我要学。你们是否了解牧师师母在背后付上的代价？神要我们付上的代价，你们了解多少？我能够跟你们谈付上代价，跟你们谈舍己跟重组，我们先要经历这种事情，不然我只是嘴巴讲，嘴巴说，我孩子生病，我孩子不舒服，我们只能够听。孩子是大队，但是怎样叫做孩子？做父母的你们应该知道，孩子甚至结婚了，大了，他还是我们的孩子。了解多少？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只能够求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求神。我们来祷告，兄弟。孩子们，牧师在你面前劝诫你们，我很忠心，我很爱这孩子。每一周为你们祷告，每一周为你们祷告。I hope that you don't take for granted, don't take it lightly.Don't take it lightly. Every Sunday, you ha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You make it a habit. You are falling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我要为这些人祷告，我要求神给我经文，求神给我话语。我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是用我自己祷告来建立，我用神自己的话语建立你们。Don't take it for granted.If you take serious God's blessing for you, I'm sure that God will save and help you. Definitely. This is not a playground. 这个教会不是你的游乐场所。This is a house of God. Your fallen parents who come, that is a good thing. You obey your parents to come to church, that is fine. But I want you to make sure that your object of faith is not your parents.You only need to obey God in Christ. 在基督里你要听从父母。父母如果不三不四叫你犯罪，叫你远离神，你要告诉他 I will say no to you, Dad and Mom. Because this is my Savior and this is my Lord. And because of all the children in my hand, I have to pray and have to prepare extra work. You think it's easy for a pastor? I want you to take care of your life and your soul. Your soul.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It's a time to play, but it's a time to be serious. 得救信心的实质，这五大点好好去想。来这里不是凑热闹，来这里不是打发时间，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要教？我没有一个时刻为着钱来教。你知道我去外面讲课，我一个小时可以收多少钱吗？即便没有奉献我还是教，因为神要我做这个课题，深得不得了。你看牧师用什么方式教你们，我盼望你们好好珍惜神的恩典，不要珍惜我。 Don't say thank you to me, but thank you to God。 神把你们放在我的面前，我要为我的羊群祷告，我要把狼赶走，保护这些羊，因为神给我这样的重担，我逃不了，我需要求神让我以神的爱去爱这些羊。最后我们彼此间为我们自己祷告。我看重的是我们的灵魂过于一切我们所看重的事情。我们的灵魂不要跟自己灵魂开玩笑，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知道自己不清楚，求神引导，全神帮助，这样祷告是合神心意，神一定帮助。好，我们自己安静，我们为自己祷告。 Children, can you spend just 1 minute to pray for yourself? I want you to be serious to God. And pray, ask God to help.好，我们请打到活页，我们唱主拯救，我们唱一句，我们不要站起来，我们坐下，这是我们的心祷，我们唱第一节，单单第一节就好了。主拯救我，好来，一二唱。教会所有的小朋友们跟青少年们，为他们灵魂祷告，为他们灵魂祷告。我请 请小红姊妹，你可以为这些小朋友们、青少年们祷告吗？好，请你为他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然后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在这里借着无人口把你的话来释放。主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献上赞美。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把你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些孩子们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 主啊，求主你。做他们的眷顾， 阿门。 保护和爱护他们， 阿门。 是吧？引导他们， 是。 是吧？愿你的话成为他们的帮助， 是 吧？让他们让你的话从小就深植在他们心里， 是。 是吧？你求主，赐给我们父母从你那儿来的悟性智慧，按照主你的教导， 是 来怎样的来引导他。引导家人，引导你赐我们的产业，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更深的来认识你，来亲近你。让我们再一次的为这帮孩子呼求， 是 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主啊，都求助你安上篱笆，在他们四围安上篱笆，保护他们，看守他们。啊、不要让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 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样的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要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神。好，我这次不点名，谁想为这个三天做一个感恩祷告，请你站起来。为我们这三天做个祷告，可以简短。有没有谁？好，我请Oliver 来，你给我们做个感恩祷告。为了这些每个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的，请你做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真的感谢你，然后我们这三天有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课程，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欣赏自己。我们真的来分辨我们自己内心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是假的。我真的感谢你真的能开我们灵力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去用灵力的眼睛去寻求你，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不要依靠我们的感觉，也不要依靠我们的理性，而是单单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身上，信任只是你。真的，我们为这三天的课程献上感恩，也真的求你能够让你的信息能够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话语里面，然后让我们分散之后，让我们能够继续去思想我们这三天的课程，继续来思想我们的来 reflect 和我们的内心的信心。 是。 谢谢你， 我 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阿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请大家帮忙哈，我们先像昨天这样要做一些清理。大家如果快手快脚，就很快可以，大家可以安全回家。好，后面还有一些，如果。